节目，活力新北京。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课。Fresh Radio， 上午八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好的，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3啊，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我是嘉宾世杰。 嗯，在国庆的最后一天呢，我们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是依然坚守在岗位的小伙伴们啊。 是的， 今天呢 假期还在工作。 对对对，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聊旅游。 嗯， 虽然说大家说已经没有假期了，为什么还聊旅游呢？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是抽空去旅行。 是的， 对，我们这期节目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怎么可以在一年满满的工作日当中抽出来时间，或者是攒着假期出去旅行的故事。 是的，怎么计划一下自己之后的旅行。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嘉宾啊。 是的， 一会儿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 我给大家说一下天气。今天呢天气依然是一个大晴天哈。最低气温有一点低，是4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温差还是有点大的，大家穿衣服要注意一下。同时呢，今天是10月7号星期日，所以也是不限行的，大家可以畅游一下啊，最后一天再畅游一下北京。 近郊的还是可以的哈。而且也要注意回程的时间，因为有可能晚上的时候会造成一个拥堵。 是的， 所以一定要 上高速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些小贴士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 FM98.2AM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我们是一个全屏的可视化节目，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一直播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啦。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哟。 今天我们还准备了一个话题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呢，就是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相信很多的人都已经是从家回到了自己的 工作岗位上。 是的，所以说在离家的这个道路上，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家人有没有给你们的后备箱塞上满满的他们的爱意呢？他们都给大家塞了些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我们将看到。我记得前几年有一张新闻图片非常火，是在这个安检的时候发现满满就是一个男人带的这个行李袋子里面满满都是一些煎饼啊，家长就是说几斤的煎饼，说妈妈摊了很长时间，说远远的带这些东西其实不值钱，但是是妈妈沉甸甸的那份。 对，很多的朋友也说大部分的家长呢都会带一些土特产农产品放在他们的后备箱中，或者放在他们的行李当中。其实呢这些东西确实可能没有很贵，但是却代表了家长们的一份心意。 有网友说了啊，这带着走的是礼物，但是带不走的是思念，他在的是物品，在不起的是亲情。 哇，说的好感人啊， 我觉得特别的压抑。 王松，你这个假期有没有回家呀？ 回去了， 嗯， 然后我是因为工作所以提前回来了吗？ 嗯， 妈妈现在可能因为走得比较频繁不愿意带但是在以前的时候会带一些打糕啊或者是这个腌的腊肠。 哦， 我还记得在上学的时候有一次腌的这个腊肠我不舍得吃，放在了阳台上，然后我们同宿舍的人觉得味道大，以为是垃圾扔掉了，当时回去发了好大的火，他们会觉得哎，一包腊肠至于吗？但是我觉得那是妈妈带的， 而且是妈妈自己做的。 对对对，嗯，那你这上学的时候会不会假期爸妈也会给你带一些东西呢？ 哎，其实我现在因为我是江苏人嘛，嗯，所以离北京是有点远，我妈妈可能我不会回家带很多东西过来，嗯，因为很重嘛，我有行李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我妈会寄一些东西过来，比如说前一阵嘛， 哦，我以为比如说钱， 钱那可能就直接就打过来了就不需要啊，现在很多这个支付手段很高科技啊， 对对， 不需要不需要给我塞钱啊，嗯，但是呢有的时候确实太远的话他会寄一些东西过来给我， 嗯， 比如说前一阵儿，就是最近吧，我们江苏大家应该也知道这个大闸蟹呀，特别的出名， 嗯， 然后现在又正是啊蟹肥的时候，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妈就给我寄了十只大闸蟹， 十只大闸蟹， 对。 哇，蟹黄粉肥的那种的，对吧？ 是的啊，嗯 哦， 可以感受一下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爱，也是钱，因为确实价格也不便宜哈。 嗯。嗯，好的，刚才他说了已经带了一些大闸蟹回来。其实我前几天看到朋友圈还有一个秀说每年从家里会带着一缸这个腌菜回来，但是说今年又是把整个行李箱腌得满满的了，因为腌菜撒掉了， 那这个一是可惜了，二又要洗车了， 哦， 是吧， 对对对。然后呢，很多网友其实都秀出了他们的后备箱满满的都是农副产品啊，尤其是说开车的爸爸妈妈会说哎，路上慢点开，到了地方来个电话等等。 嗯，有些人就说哈，每次回趟家呢就像加油充电一样，让远在异乡的人都有动力更好的生活。 嗯，如果大家也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在乎你心里还有谁，请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 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来聊一聊刚才我们提到的话题啊，说回来之后后备箱带了什么。相信每个人都是满满当当的来自父母的爱，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这样呢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后备箱都装了一些什么回来。 是的， 刚才我们也是一小段抛了个砖啊，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我们的嘉宾，请我们今天的这个算是旅行达人那位嘉宾， 是的， 来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邢冰。 好， 邢冰呢， 非常可爱的一个女生， 是我的同学啊。这首先先介绍一下，是我的同学，同时呢，她也是农业频道的一位记者，所以呢，不仅仅是就像昨天我们的话题，边工作边旅游一样，其实呢，她在工作当中也有一些旅行的经历，对不对？ 没错。 对，然后自己呢，其实也是一个热爱旅游的人，所以在今年的暑假，我是在她的朋友圈里面啊，游览了啊世界各地的风景啊，非常的开心。 我们两个是真不容易啊。 对啊。 昨天也是利用大家各个的朋友圈以及各个的微博，说我们跟着出去看了一圈。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又请到了这样一位在朋友圈里面作为输出方的这么一个代表啊，来到了我们的 制作者的是吧？ 是的， 他这经历也是主要分了两部分，一个是平时工作，可能在国内看的比较多，还有一部分就是自己出去旅行的。 对， 我看到他去过的国家真的很让我心生羡慕。年纪不大，但走了很多的地方。 其实年纪很大了， 你这个很大，哎呀。我要先扶住桌子。 哎，这是师姐啊，您说年龄大注意点哈。 这个很大用的哈，大家年龄就不讨论了这个问题啊。像我们这么大的人呢，出去这么多地方，而且还要兼顾和学业和工作，所以说很想把他叫到我们的演播室里面来聊一聊，怎么样抽空去旅行，因为一定要攒着这个假期。 是的， 而且行兵呢，很多我看都是境外旅游比较多。 对，其实因为国内有很多可以利用工作的机会可以去玩，然后像我放假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去国外玩一下，并且我觉得我快要毕业了，然后之后如果工作可能就没有大段的时间出去玩了，所以我最后一个假期就把很多我没有去过国家想去的都走了一下。 你至今走过多少境外的国家呢？ 哇，来借我一下手数一下。 我们三个人的可以吗？够用吗？ 我先伸出来给你用啊。 我去过那个东南亚的国家，什么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 可以唱了。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收 啊，这个。 然后呢？ 然后那个越南呀、老挝呀，还有柬埔寨呀，也都去过。再有 东南亚，你已经去的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稍微离话筒近一点啊。 对， 东南亚去的差不多了之后，然后我本科的时候有出去交换，然后去过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地方。然后这次呢，我是去了苏黎、瑞士、德国，还有捷克，还有布拉格这四个国家，再加上新西兰，这是我这次的旅程。 我真的好想把他话筒拉下来呀！我是一个非常爱嫉妒嘉宾的主持人。那这是一个暑假去了这么多的地方， 对 吗？是一趟行程， 是一趟行程，是因为真的是因为有原因的。我买了一张机票，那张机票呢？当时我朋友说这张机票是一张 bug 机票，在这个官网上它少写了一个零。那张机票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然后飞奥克兰，就等于说跨越整个地球。然后这张机票的原价是13000，但是他当时少算了一个零，是1300。当时他就问我要不要买下来， 把他的话筒拉下来，立刻马上。 可不可以说我要买10张？ 因为他当时就出了，就只有5张机票，然后我们当时抢的时候，5分钟之后就没有了。 哎呦，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就这种 bug 机票，就是航空公司网站出了一些问题。当时我跟我朋友的，就是觉得肯定是不会出票的，因为通常这样的情况是航空公司说会过来发邮件说我们这张机票出了问题，可能不会出票。结果他真的出票了。 那也，这是航空公司，也是一个信守诺言的航空公司。 对， 它是一个就是为自己的错误负责的航空公司。 因为这个错误本身是航空公司它来犯的。 因为其实对于很多的游客或者说买票的人来说，他可能觉得这是你的优惠啊，或者说你是不是在搞 打折了？ 对啊，打折了什么的。那我就赶快抢啊，对不对？ 然后打了这样1折的机票，然后我就当时很开心买下来了。结果问题就来了，我要补一张从国内飞欧洲的机票和从新西兰回国的机票。这个钱 为什么要补这一段的机票？ 因为我那段机票是从欧洲飞新西兰，然后我人在国内，所以我需要补一张从国内飞欧洲。 我知道了， 就是为了去坐这张1300块钱的机票，你需要买一张到指定地点去坐这个1300块钱的机票。 哎，其实那这样的话，其实他是用了一个原价13000的价格买了3张机票， 而且他正是因为 都不止是吧？ 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点才促使了这段的旅行。 哎，没错，就可能因为一般不会有人会把欧洲和新西兰放在一起玩， 对， 然后 不在一个地方啊， 它不在一个地方，也很远， 很 不方便。 然后我正好就都玩完了。 而且这样的一趟旅行也特别的有意思，就是这一趟飞机的旅程啊，飞行啊，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一个特别奇妙的体验，因为很少有人从一端飞到另一端这样的一个体验。 没错，但是比较巧的是他们两个气候是一样的，因为欧洲它比较高一点，纬度高一点，然后新西兰那边是冬天，然后他们差不多现在都已经要穿大衣了，然后我拎着一个行李箱就都玩遍了。 哎，对，这个因为有季节的变换，所以比较麻烦，可能走的时候北京还是热的时候。 哎，我觉得我真的 带着护大衣， 我真的要多跟他待在一起。我觉得他运气特好。 你昨天的时候也要跟上一个嘉宾，你这个墙头草， 这是找的有点多。 所以每个嘉宾都会待在一起， 对， 那我选择拒绝。 他是属于抱大腿型的， 对，我是抱大腿型的。然后王松呢是这个嫉妒型的， 我是拉话筒型的。哎， 对。 我们这样显得品行多不端。 我们可能上节目上的有点多啊，这个假期上节目心情都不太好，因为刚好来的又是一些旅游达人，听到他们在假期里面旅游的这些经历之后，我发现 让我们觉得心生痒痒的感觉。 对， 那你这一趟走了大概多少天呢？ 走了一个月多。 哇，一个月， 所以特别拉仇恨。就是每次我再发朋友圈的时候，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发朋友圈的人，我这一个多月也就发了五六条，三四条。 那真的很少，因为出去旅游的人能保持在一天只发个九宫格，我觉得都是克制了。 对，而且特别是境外游， 对，大家岂不是说每一步行程都想发一条？你这一个月怎么忍得住只发了五六条呢？ 因为我懒呀。 啊，好。 而且因为他发第一条的时候，第二天发现有十几个人把他删了，然后发第二条的时候发现我们也把他拉黑了，你知道吗？ 然后过几天我发现我的本来只有100个好友，现在只剩10个了。 对啊，这发的没意义了。 群发一个什么中秋祝福啊，然后发现很多人已不是你的好友， 不是我的好友了。 对， 然后出来很多莫名其妙的人告诉我他在这里，然后要来找我玩。 哎，这个很有，我真的有的时候在家或者是都在北京的小伙伴们，没有说平时想约着见面，但是我们如果一个假期全在外面，天南海北都说你在哪，我去找你。我记得我当时在这个有一次在那个泰国，在曼谷的王权免税店，那时候还见了一个小伙伴，就是说哇，你在这我也要来找你，甚至我们都没有说购物的时间，就觉得好有缘分。其实在国内也没怎么见。 哎，的确，我在德国的时候就碰到了我的一个幼儿园同学。 首先你俩现在还能相识， 你要知道他好友不多，所以幼儿园的同学也是很宝贵的。 幼儿园同学他在那个微信里还有个分组， 对，他可能每要定期发红包维护粉丝， 你知道吗？我就这100个好友啊，我要定期的维护一下， 对，经常发一些红包。然后 我当时是在慕尼黑，但是他慕尼黑坐火车都要2个小时，然后我在慕尼黑就待一个晚上，他又说他要过来找我吃一顿饭。 他是在那儿上学， 他在那儿上学，上研究生。 那 你想从幼儿园到研究生已经有30多年没有 啊？他这研究生考了多少年？你告诉我吧。 已经有10多年没有见了。 邢冰也是莫名其妙的说了一下自己的年龄，幼儿园的研究生30多年。 大家看到这个镜头里的这个邢冰，就知道他保养的有多好了啊！ 哎呀呀，不要说天生丽质啊！ 对，也就才10多岁嘛，刚刚18岁的时候， 这倒不重要， 这都不重要。 然后他就坐了2个小时的火车，并且车票超级贵，5-600块钱吧， 人民币 500-600块钱，然后过来请我吃了一个冰淇淋。 最后这个结局吧，我不太满意、啊。 我觉得 到底是幼儿园同学啊， 吃的应该贵一点才能、啊。 你说咱俩大学同学对吧？我到那儿怎么也请你吃俩冰淇淋，他请你吃一个冰淇淋，这不太好。 因为时间真的特别短，然后他第二天要赶回去上课考试，然后他就专门过来看了我一趟。 这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说的礼轻 情 意 重， 而且我觉得他乡遇故知这种感觉是更奇妙的。 有些时候你在国外，你碰到他那种感情，其实不是说光是相遇的这种，而是跟 亲人、 国家的这种， 对对对， 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的那种大的情感在里面。 所以说，对，他这有一个前提，是因为那个他的那个同学是在那上学。如果说我觉得都是在德国玩的话，可能很难做到说2个小时过来。 是 因为同学要长久待在德国，这个时候有一个儿时的玩伴来了，就聊一聊以前的事儿，也会让他想起来家乡的感觉。 这确实是一个在旅行当中特别巧的、几率挺小的，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很像我们的话题，行兵其实就是土特产了那个时候。 家乡运过去的土特产，多就算是怎么说，不会觉得很值钱，但是觉得很宝贵。 不会觉得很值钱。 就是我真的有带土特产，我给了他一点感冒药，留给了他。 对，国外可能买药其实很不方便的，要处方。对， 并且他们买药的话，比如说感冒的话，他不会给你开一些比较有用的药，也不能说有用嘛，他可能只是会缓解一下鼻塞啊，或者咳嗽，就是效果很。 不是很好啊。 对， 那这一个月的行程跟我们聊一下吧，就几天时间在哪里，另外几天在哪里。 哇，说到这个行程我真的有话聊。因为这个行程完全是我朋友规划的，在这之前就是 你们是自由行 对 吧？ 我们是自由行，没有跟团，因为当时是贪图机票的便宜嘛。 对，然后又因为跨度比较大嘛，没有这样的旅行团 便宜。对， 然后当时他规划的，然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在香港过的关，香港过关的时候我是拿着护照过关，拿护照过关他又问我这些行程，我就讲不上来。讲不上来之后，因为行程又比较久，一个月，他又怀疑我是赴港生子，暴露我的体重。 哇，就是女生会面临到这个问题。 对， 然后他又说你的行程是什么？我说我的行程单在我朋友那里，然后我要不要拿过来？他当时已经过了关，然后我就把他喊回来，然后给了我行程单给海关看。然后海关看到这个行程单，然后就问我要不要怀孕呀？然后说 你这港腔好重啊！ 你要怀孕呀？然后我说什么？然后他举了一个牌牌，然后那个牌牌写你有没有怀孕，然后我说啊、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他说哦好的，然后可以走了。我以为我真的可以走了，就来了一排香港警察把我架走了。 啊， 真的？ 他是说你可以走了，意思是警察可以把你带走了。 对，警察 带 走 的目的是 为什么？ 把我关到了小黑屋里，就是警察局。 哦， 当时我高兴的呀！ 哎，真的，这些做旅行的人 不好意思， 好奇怪。 不好意思，我今天感觉我请了一个我脑回路相当清晰的同学。 昨天我请的嘉宾已经够奇怪的了。 对， 你知道吗？当时我就想做一个现场报道。 你知道吗？他这个也叫仪式感啊，就像 对对对， 这也是一种仪式感啊。我到哪儿都体验一下警察局啊。 为什么会比较兴奋呢？ 因为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啊，就是你人生中可能就这么一次进香港警察局的机会。 是香港廉政，我是廉政公署，这样 是有一种港片的那种风范，是吗？ 对对。然后当时我真的觉得我进了港片，因为他们都啊好帅啊！ 哎，你这个点评我真的觉得 就是吴彦祖的那个造型是吗？ 就是香港人一般他都会 古天乐， 然后带着那种港腔普通话跟你讲，然后穿着制服倍儿直倍儿直的站在那里把你带走了。然后我当时好想来一段现场报道，你知道吗？ 然后呢？ 然后我就到了那个警察局，然后他那个警察局是一堆人在外面办公。然后哎，有点像我们这里啊，我们被关在这个里面。然后外面是一个玻璃的房子。 像玻璃的房子，然后呢？ 对，一个玻璃的房子，很多人坐在那里，大家就都是孕妇。因为很多人， 因为是以对有一些 有一部分的人 比较敏感吧，这个话题。 对，然后我们就待在那里面，我大概坐了两个小时，那两个小时我把我的行程从头到尾背了一遍，背得滚瓜烂熟的。然后等他过来检查的时候，他就把我的所有的机票和行程还有订的酒店全部都 check 了一遍，检查了一遍，然后发现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就可以放我走了。但他还是会就是去找我谈话。然后又把我关到， 所以说这个事儿管得很严格啊。 对啊， 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比如说出去旅行的时候 一定要记清自己的行程单，然后在过海关的时候，过安检这一块的时候，肯定会有人会检查你的。 对，因为尤其是像比较长的旅行，可能十天之上，他可能会要你给他一个详细的计划，就证明你是出去玩是合法的。 对，哎，那你这样的一个这个经历有耽误你的飞机吗？有延误吗？ 我本来以为是有，因为小哥在就是跟我谈话的时候，他就一页一页的翻我护照。然后他会看，就是检查我在其他国家有没有违法的经历。然后他翻我护照的时候，就一页跟每一页就说你在美国是干了什么，然后你在东南亚是做了什么，你在那个哪里又做了什么。然后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我的飞机还马上就要起飞了。他就我们香港很小的啦，不要担心，你赶得上呀。 哎，如果说是因为检查而延误了飞机，那这个责任一般是由 我负责， 要由这公民自己来负责。 对对，要由我自己来负责。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但我比较幸运的是，我本来打算一早去，然后晚上的飞机我可以在香港买东西。 对，在免税店里面， 在免税店都买一点东西。然后我就没有赶上买东西。 哎，所以其实一个是说 一定要记好自己的行程单。 对， 就算是说跟团或者是说跟朋友一起去旅行的话，也要记好行程单。二是说一定要留够充足的时间，一旦会发生这种比如说需要询问或者是检查包裹等等等等，可能都会延误甚至排队等等，就我们不要把行程定得太紧密。 对， 也是邢兵用自己的亲身的体验来给我们的一些小贴士。 是的， 那后来也是很幸运的过关了。 过关了，然后因为是没有问题，合法公民。 对。 然后过关了之后就去坐飞机，然后坐飞机的第一站是苏黎世，瑞士。哇，我真的要就称赞一下苏黎世的交通。 当时是飞了十个小时以上吗？ 十多个小时。 十多个了。 然后当时是坐的新加坡航空，新加坡航空被称为全球最佳经济舱，因为坐不起头等舱啊，像我这种贪。 其实因为飞欧洲的话，它的经济舱跟头等舱加的差个的价格特别大。 对，可能五六倍，因为它本身的机票就很贵，比如说10000块钱的机票，五六倍的话往上翻，它其实差很大。 你 一般人真的是也是很难，尤其是自己出去玩很难。 没关系啊，下次就多看看嘛，就是说不定又有那种什么网站 bug， 然后特价票那个。 然后就是几万块钱的机票，几百块钱就买到了。 到了，对。零点几折。 倒卖机票，当然这是违法的啊。那后来呢？飞到了苏黎世之后呢？ 飞到苏黎世之后，我当时是买了他们的交通票，但是苏黎世瑞士是一个相当发达的一个国家，它在因为欧洲就是发达地区，然后它在欧洲又是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 非常成熟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们的交通是特别特别的贵。 比如说公共交通是什么样的一个？ 像公共交通，我坐了公交车和地铁，然后我是买了通票，买了2天的通票，就是坐公交车和地铁可以随便坐，要1600。 两天随便坐公交车要1600的人民币。 对， 那我准备睡在公交上。 你瞅你这志向， 并且就是我们住宿也很贵。 对， 就是 那 你生活成本会相对高一点。 差不多在苏黎世一晚，就是我们相当于快捷酒店这样的，在国内快捷酒店这样的价格。 这标准的话， 在 比如说在北京，我们200块钱可以住到的标间，在苏黎世大概旅游旺季的话要3000多块钱。 哇，十多倍的价格。 对。 对，这欧洲 其实它的交通费， 我还是睡在公交车。 其实你看它的交通费和它的住宿也有点成正比的感觉，交通费贵这么多，然后它的住宿也贵这么多。 所以说嘛，你看你说你刚刚说它的交通很好，它的服务很好，它价格摆在这儿，如果说还很差的话。那 是因为欧洲的收入也会比我们高很多， 没错，并且他们的福利待遇很好。 对， 也许他们就是不用那么努力的工作，然后政府就可以养活。 我们的挣的收入的水平的起点不一样，所以说 也是啊，所以他没有按照游客的标准来， 那就乱了呀。 对，他定的是这个普通的他们的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价格。 那这住宿和行程都贵，交通和住宿都贵，那有没有便宜的呢？就是感觉比我们国内便宜的地方呢？ 买包， 大概就是买包 代购。 哎，其实真的有一点，就是在国外我们知道很多的景点是不收门票的。就比如说你去爬阿尔卑斯山，然后 这么有名的山也是免费的， 要门票的。 哎 呀，没有，因为他这个门票， 这个嘉宾真的是， 其实他是你进去不要门票，但是我比较懒， 你要坐缆车呀， 坐缆车， 哦， 这个到处都要收费的。 对，因为这个是涉及人工的维修维护， 附加的服务， 对，附加的服务， 没错， 它是后面给你。 就如果我是真的自己爬上去是不需要钱的 哦， 然后但是 那还是免费的， 或者上去玩一些游乐项目是要钱的，并且这个费用也是很高的。哎，我刚刚有谈到瑞士的交通，这是我第一个比较震撼的。 好，那这样吧，我们先小段片花之后， 我们来听听还有什么 震 撼的事情， 听听 震 撼的让我们比较感动的一小段片花之后，青年说继续说。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 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自苦。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怕说。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孟松， 我是世杰。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啊，我们还是在这里跟大家聊旅游。很多人都会说了，这你们这太马后炮了吧，这个时候说有什么用啊。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抽空去旅行。 是的， 对，希望通过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能给大家一些小贴士，如何在我们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呢，抽出一些空闲，我们去我们想去的国家，过我们想过的生活。 同时呢，也给大家的这个假期旅行收个尾哈。在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来聊聊你们的旅行，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在回家这个回程的路上，你的爸爸妈妈在你的行李箱里都塞了些什么， 这个开车的后备箱里都装着什么回来。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给我们的微信留言，我们将看到啊。同样欢迎一下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嘉宾邢斌，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欢迎邢斌啊。 邢斌刚刚啊跟我们聊到一些在瑞士非常震撼的事情，已经聊到了一个啊， 走到了苏黎世，对吧？ 是的。 来继续把这个行程走下去。 哎，我刚刚讲的是交通，因为我刚刚讲的是交通，就是因为我一下飞机然后就要乘坐交通工具嘛，然后就拿出了我的通票，然后我发现瑞士的交通真的是极其便利 哦。 就是它会 体现在哪里？ 它会在比如说上面是公交车，下一层是地铁，再下一层是火车，然后是无缝衔接的。首先这一点做的就很棒， 就是你转的时候不用出站。 对，不用出站， 哇， 然后直接坐电梯就可以转到你任何想坐的交通工具。 很棒啊。 对，并且它有一张列车时刻表，这张时刻表它不是像我们现在很多城市也有了嘛，但是流动的，就比如说可能会显示晚点几分钟，晚点几分钟，它是有一张纸质的时刻表，就是说这个时间永远是固定不动 的。 然后并且它一分钟不会早到，一分钟不会晚到。 那万一它的天气啊或者什么影响了它的这个，它会提前说是吗？你没有碰到这个情况。 地铁还好吧。 我去玩的这两三天就基本上没有这个情况，并且在欧洲像在瑞士它的天气还是很好的。并且其实我回来也在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啊。 一个是他们不会堵车，第二他们人少。 对，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晚点也会存在说是乘客的问题。 对，其实有的时候也跟这个国家的各方面的什么地理构造啊，然后它的人口啊，然后各方面都有关系，天气啊也有关系。因为你想象一下，如果在我们国内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三层的，它该建造难度有多大呀？ 而且其实因为我们国内人也很多，转起来也是比较复杂的。 是的。 他刚才说这个前提让我想到了在我家乡的那个友好的国家啊，邻邦的国家。当时我去旅行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这是从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交通事故的，一起都没有。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人少， 因为街上没有车呀。就是很少能见到，就是除了 他们从根源就杜绝了这个事情的发生概率。 因为没有车呀，所以他们从建国以来他就没有过交通事故。也刚才说了，因为他们自然的条件原因可能是这样的。而且欧洲人其实是很严谨的。对，他们有点就可能我们觉得刻板，但是也是认真，所以说他可能定着时刻表，我就不会因为什么原因让他改变。 没错。然后就是一开始我们很惊讶看到这张时刻表的时候，然后并且我们每一次坐车，只要是你算好了时间到了那里，你是完全完全不会 说我坐不上车，或者车没有到，或者车提前开了，或者什么情况，并且是没有人检票的 啊， 没有人检票。 那怎么这个就是自动的验票机过了就可以了？ 没有验票机，没有验票机，没有人检票。大家自觉买票上车坐车然后开走了，然后没有人告诉你到站，到站的时候你需要自己看一下路标然后下车， 这种完全放养的态度。 那我想问一下，如你们的座位有安排吗？ 没有，是随便坐，因为他们 他们人也是少吧， 对，人也是少。哎， 那在这种概念之下，是不是如果哈，我说这个人他品行不太好，他是可以不花钱坐车的， 的确是可以，但是会有检查的人 会抽查， 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我玩了这三四天只碰到一次抽查，就是抽查的几率很小。但是真的会有人被抽查到，然后这个时候就会罚3倍的交通费。瑞士的交通费本来就已经很贵了，比如说我坐一趟车就，我坐5分钟的地铁大概几十块钱，然后罚3倍。然后其实也很多的， 是他的处罚力度，要么就不查，查出来处罚力度还是很大的， 也就是说惩罚的代价非常大，所以说大家也不会选择逃票啊。我们也看到邢明也带了一些图片， 对， 这张是啊，好美啊，这张是在哪里？ 这个是在布拉格，后面是布拉格的房子，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背景。布拉格它是世界，整个城市都是世界物质文化遗产。 哇，整个城市都在是一砖一瓦每一处， 对，所以他们的建筑啊，规划之类的很少能改，所以在这里 那都被虚化了呀，就看到你人 这就够了呀， 因为 真的是好严格呀你。我们一会儿可以聊聊这一站，那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苏黎世这交通，我们先了解到了也很方便。那你就是在苏黎世这段时间都去了哪里呢？ 我在苏黎世的时候其实主要就是去少女峰，就是在苏黎世为了去少女峰。少女峰是在那个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最美的风景，然后我在山上的时候就能感觉到白云就在我的周围。 哇，有图片吗？ 多高多高那个时候爬的？ 那个时候有多高啊？几千米，4000多米， 已经爬到4000米的时候。 对， 四千就在脚下了。 因为那个时候下雨了，当时我穿着半袖然后穿着裙子去的。当时 是少女， 为了拍美美的照片是拼了， 对，就为了拍刚刚的照片。但是当时已经很冷了，就是温度因为有下雨，然后再加上海拔又高，纬度又高，然后当时大概只有几度左右，然后跟我们一起玩的人就是一起上山都穿着羽绒服，然后就我穿着半袖，然后我还买了缆车，然后我在上面的时候，我在缆车上的时候我被冻到打哆嗦，那个雨打在我的身上，我也没有带伞，好惨。然后当时 所以说每一张美丽的照片背后都有一个哆嗦的 哆嗦的我。 对， 然后当时买了缆车之后，他有附赠一个在山上飞行，就会把你吊起来在山上飞。 哦，滑行的那种。 对， 滑翔的那种。 绑一个袋子的那种的吗？ 在我背后绑一个袋子，然后把我四肢固定住， 哦， 然后后面安上翅膀一样，然后从这个山峰可以飞到那个山峰。 哦，是手和头在前面。 对， 这样的就是像趴着的姿势往前走。 对，这个样子。 那这个落下的时候是哪里先碰触呢？就是我们要降落的时候， 脸， 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我也经常做这个滑行或者这样的，它都是可能脚在前面一个踢到前面一个缓冲力再给你弹回来。像这种手先往前的，怎么样停下？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没有，它会先把你吊起来，然后 把你吊正了是吗？ 对，先把你吊正了，然后后背就是从后面滑到另一个山峰，然后再让你冲下来，你又回到原点。就是你怎么 你是一个来回， 对，一个来回，怎么被吊着的，怎么被吊回来？但是当时我真的不想提这段血泪史，因为当时温度很低，只有几度，然后我穿着短袖， 然后你的鼻涕就在风中飞舞， 还下着雨，哇！然后所有人都劝我不要玩了，但是那张票太贵了 啊，你就觉得不玩太不值了， 对，我一定要玩 啊， 然后我就被坚持被吊了上去，然后当时我经历过我人生中最冷的一个时刻，然后只有几度，然后我在天上飞，然后所有人在下面， 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你就像 古代那个武侠片一样啊，像一个侠女，虽然可能你当场的那个样子特别像， 就是哆哆嗦嗦 的，对，哆哆嗦嗦的一个那种啊，流着鼻涕肆意飞奔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不雅的形象。 我们来看一下，有一张图片是手里举着票，但是不知道这个是， 哇，对，这个就是苏黎世的这张票。 哦，这是车票还是？ 对，这个是车票，但是、哦、哎，这张是不是 它是纸质的吗？ 它是纸质的，但其实这个不是我的那张通票，那张通票它是就是你买完之后你也可以不打印出来，就是你有就可以了。 那怎么给他看到呢？ 如果有人检查的话，你在手机上给他看就可以。 也是手电子版的 对吧？ 也是电子版的。 那也是扫二维码支付吗？ 他那里是有一个二维码，然后列车员手里会有一个扫描的仪器，那个扫我的二维码，不是说我扫他的， 我知道了，跟咱们宿舍那个打水是一个道理。 然后这太生活了，你帮自己时光真的。 然后这张票是就是我走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上午我没有买通票，因为多一天就要多大概 几百块钱了， 几百块钱。然后这张票是两个小时的票，他们那里买一张票是管两个小时。 它这个后面的这个背景就是你说的那个纸质的时刻表吗？ 对，纸质的时刻表。 因为照片有一点点没有转过来啊， 这有点像我们的那个公交站台上面的一个时刻表的一个。 但是它做的很像报纸的风格，整个密密麻麻的小字，准确的写着时间啊，这个就完全来对照就好了。 你是自己去的话，没有翻译吗？ 因为说英语啊。 对啊，他的英语合格呀。 对，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刚刚看我看这两张票从远处看，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带一个。对， 你出门有点麻烦，我觉得你在报警就可以了。 对，我就只能在宿舍打水啊，这个刷二维码的事也做不好，然后看这个票也看不懂。 你看任何一个旅行博主呢，他的语言能力和摄影能力那都是最起码的一个标准了。对，我觉得这个都不足以成为他们所说的我需要这个有什么优势出现。 所以说他们背后的一个隐藏技能就叫做学霸。是吧， 甚至很多不只只要会英语的，很多国家是不说英语的，比如说法语啊西班牙语这种比较大的语种。 这个难度就太大了吧。 我身边真的有很多人是都会的，除了英语外还会二外。 哇，那真的很厉害 啊！我以为你是这样的，原来你还跟着哇 称赞了一下。因为其实，在那个瑞士，它就属于德语区，他们是说德语的。但是虽然我不厉害，但是他们比较厉害啊， 就是他们英语， 他们二外比较好， 他们的二外比较好，他们的英语都说得很 流利。 对， 其实英语基本的，我们出去玩的基本的沟通还是可以的，大家因为用正常的日常语言就可以了，不需要说其他专业名词。 对，我去日本的时候是觉得有些够呛。 那是你， 这他们的这个英语实在是 对，因为这个日韩国家他们的英语发音啊，就 对跟咱们 对 学 的 不太一样。 我当时学韩语的时候是这样的哈，我们的 Christmas 在韩语的可里斯玛斯，他要用韩语拼完叫可里斯玛斯。我说要这么，我说韩国人是这么说，他们说韩国人就是这么说英语的，但是大家都能听得懂可里斯玛斯。很多音都是 他带着那种韩语的那个腔调， 其实不是韩语腔调，他就是韩语拼出来的，就是可里斯玛斯这五个就是韩语的字，但是他把这个音译过来的，所以他们也当地也是不讲就是英语，我们就不说 Christmas， 他就去可里斯玛斯，但是都能听得懂，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所以说你到了其他国家，你可能觉得哎，他们的语言你听不懂。对吧？ 哎，其实语言就是一个交流的工具，只要在那个环境里的人满足交流就可以了。 基本的一些能力具备就好了。 其实有个调查说，真正的沟通50%以上是肢体语言。 确实是 这样。其实我们的英语可能蹦出来几个单词，再加上你肢体语言，沟通就没有什么，加上你的表情啊、手势啊等等。 对，哎，这个我真的要。真的要称赞一下我妈，就是我们一起去美国的时候，当时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高速公路上那个车没有油了，然后倒车还出现了事故，然后我们就请来了就是保险公司。我在沟通的时候，因为这些就涉及到很多专业知识、专业的词汇，我就说不明白。然后我妈一个不会英语的人，用各种肢体动作，然后加上舞蹈，跟人家说明白了。 哇，真的，我的老师也是在美国转机，她完全一个老太太嘛，完全不懂英文，还带着自己小孙女儿在美国转机去看女儿，多么牛！当时她说美国安检要求开箱的时候，说了几遍她都不懂，摇头。后来当时是那个美国人直接是把她的眼罩，指指她自己的眼睛，指指箱子， 箱子 开箱。对，后来发现。 其实肢体语言沟通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对， 甚至我们有个嘉宾说过，他在安检的时候被检查，他妈妈飙出了河南话，都通过了。就是说，其实没有想象说大家哎出去我语言一定要到什么程度我才能够旅游。 嗯、哎，但其实真的你出去玩需要带的最大的就是勇气了吧？ 嗯、对，信心和勇气，以及面对一切不怯场。 对，就只要你敢跟他说，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嗯、哪怕是肢体动作，然后你讲， 或者说你这个词用的不是特别的恰当， 对， 但是 只要能听 得懂， 对，他要明白这个事儿就可以、嗯。 甚至像我妈肢体动作，嗯、像我说倒车，我真的不知道倒车怎么说、嗯。哎，你们知道倒车怎么说吗？ 你要这么问，我们不想回答，嗯、你就说吧。那你怎么说？ 然后我妈说。看我，看我，然后那个保险公司就看向他，然后我妈先动了一下那个 手挂档的这个 离合， 挂到了 是离合吗？ 不会开车是吧？ 那个什么 手动挡 ，然后挂到那个档，然后挂到倒档，然后说在倒档。然后就开始往后退，然后， 好可爱 啊！然后就明白是我们倒车的时候撞到了哪里。 啊、你们在美国也是自驾， 这也是学上了一个新的技能、啊 哎。对你妈妈为什么这么相信你？因为我的妈妈经常跟我说，你要带我出去，我不，我妈妈说抱团，我不要跟你出去。 因为我妈妈有， 因为她妈妈也就去她跟她去了那一次。 后来，你看后来都是我自己去的，她没有跟我去 过。 妈妈已经跟你不是微信好友了，一回国删了。 因为没有经常给妈妈发红包， 啊、 没有维持住这段关系， 维持亲生母女的关系。嗯， 就是在苏黎世少女峰、嗯，然后我们也是穿着短袖体验了飞行的感觉。 对，然后在上面，下面人很惨，因为有我的鼻涕啊， 眼泪鼻涕一大把的，还不知道你怎么了啊？ 对， 后来呢？ 怎么了、嗯？然后确认少女峰之后，我离开了那个瑞士。哦，在瑞士有一张我吃辣条的照片，有没有？ 看一下，因为可能图片 啊有一些不是、 这个不是辣条啊、 对， 这个是 臭美的照片， 闻花香的样子 是这个吗？啊，看到了，这是我们经常吃到这个卫龙的那个辣条是吧？ 哎，你们猜我为什么会带一箱卫龙出去玩？ 你想在那儿卖？ 哎， 真的吗？ 哎，可以。 哎，我妈你不知道是吗？我这脑回路。 哎，但是在美国真的可以卖的，像这样。 其实美国非常认我们的辣条和老干妈， 超级贵。就比如说5毛钱那个小包、嗯，然后在美国是要卖2刀以上。 哦， 就是20块钱以上、 嗯、哦，所以你确实是拿过去卖的。 对啊， 那你当时带了多少包这个辣条？ 一箱。 你是怕去了之后吃的不习惯吗？ 我不是怕吃的不习惯，是因为我买不起。 你是想到当地去吃辣条，但是你觉得当地买不起，是在国内 的？ 是 当 地 的很多的食物都 买 不起。 当地的饭我吃不起。 其实我有时候不懂这个概念，我们花了很多钱去国外旅行，可是我们没有钱去那儿吃饭。 嗯。 而且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你吃不起我能理解啊、嗯、你喜欢吃辣条我也能理解，但是你用辣条代替你在那边的吃饭的过那个整个的食物，会不会有点太伤身体了呢？ 就是 打东北调都出来了。 对啊， 当时 着急了， 我也在质疑这件事情，是我朋友有的这个提议、嗯、我们就带了很多薯片呀、辣条呀、面包啊。 薯片在过程当中好带吗？这种易碎又占空间， 而且它对啊，它有那个 我们 真空， 对，真空非常占空间。 对呀、啊， 如果真空抽出去，那就是个面，就土豆面了。 对，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出去玩，以我的经验，就比如说我们要买东西，嗯、我们会带一个满的箱子和一个空的箱子出去。 哎，确实是这样。 哦、这个空的箱子就、 这个、空的箱子就装上了很多的零食， 我知道 了，会把它吃完、 啊。吃完之后就放上自己买的东西， 对， 再带回来。 空间就出来了。 在苏黎世吃饭是有多贵呢？因为在瑞士，他们很不讲究吃，特别不讲究吃。吃饭 真的吗？ 真的，他们的快餐店还有饭店都很少，不像我们在北京满大街都是饭店，随时 饿了随时能吃东西， 对， 走哪儿都能吃。 然后如果他们那儿最喜欢吃的是奶酪锅，一份奶酪锅、 我知道， 很腻的、 芝士锅嘛，那个 对对对， 并且芝士里面还放酒，然后吃起来是又臭，酒味又浓，然后很烈的那种感觉，不是像我们现在吃的韩式奶酪锅， 甜甜的 ， 然 后 酸酸的那种， 觉得很好吃。然后那种真的是我很吃不惯， 嗯、 然后。这么一份面包就大概，这么小一份面包，再这样一 大概拳头大的面包， 加一个那个奶酪锅，要人民币1000往上。 那真吃不起，吃辣条吧。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再看这辣条顺眼多了。 我现在觉得是一箱辣条少了啊。 哎，我顿时对于去瑞士，我觉得机票还好，但是这个 吃 啊， 真的 是有点。 那你这样算起来，如果说你在瑞士待了2天，要吃 我不算，就比如说早上没有那么早起床的话，你就算吃两顿啊， 对， 午餐和晚餐你吃四顿的话，就相当于一张机票的钱了，差不多。 没错， 每天都是几千块钱的吃饭的费用， 对， 然后并且交通费也贵，住宿费也贵，加上吃饭贵，就等于一天要 好了。咱们赶快从这个瑞士逃离到另外一个城市。 哎，我想问一下，他的这个右手拿的是辣条，你左手的是什么呢？ 是买的面包，在超市里买的面包，因为只敢在超市里买面包。 当时这么一块面包在超市大概多少钱？ 人民币三四十吧。就这个还是可以 那还可以、 那 他们在主食方面还是比较客气的， 真的就像我们那儿的馒头一样，一块什么都没有的面包， 像全麦一样，可能我们就是十块以内的，在那三四十， 对 吧？那苏黎世这个巨贵的物价出来之后，我们下一站去了哪里呢？ 去了德国，这里就比较开心了，因为德国它 大肘子， 啤酒，因为我是地地道道的山东妹子当时在青岛，现在德国文化还是很浓厚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喜欢吃肘子， 配酸黄瓜， 对，配酸黄瓜， 酸菜， 好懂，配酸菜酸黄瓜，因为解腻嘛， 对对对， 喝啤酒吃大肘子， 我也很喜欢这样， 过了最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了，因为德国的 一男主持在这儿没说话，俩女生在这说，哎，我喜欢喝啤酒吃大肘子， 我是东北人，所以我很能 get 到他的这个点， 我明白了， 吃肘子， 我明白了， 尤其是吃了 南方人默默不说话 辣条之后，你终于可以吃饭了， 开荤了， 开荤了， 而且是大荤啊。 并那边物价也不是很贵，就比如说一份大肘子是整个一个猪肘子，然后 脆皮儿的那种， 脆皮儿的，然后烤的外焦里嫩， 咬进去脆脆的， 然后一上来的时候还呲呲啦啦的，刚从烤箱里烤出来，然后都切不动那个皮儿脆的，哇！ 那 我心里想都 那这样一份比如说肘子配啤酒，配一些小菜，大概需要多少钱？ 几个人吃的这一餐？ 我们两个人吃的， 花了多少呢？ 但是我们一个人一个肘子 啊，对， 我相信你，我也可以， 可以的。那个真的不贵，在德国的物价。就是很可以接受，我们一餐花了不到400块钱，300多， 哎，跟国内差不多。 这一张就是 对，没错， 这是有这个土豆配的，这还有个英式的三层的这个盘子塔的。 哎，德国人特别可爱，他就很想学英式那种优雅，但是你看三层， 但是上面放的是肘子， 是肘子、香肠 子，对，上面有酸菜， 对， 对，我开始以为是英式下午茶， 你以为是吃完肘子之后解腻的，最后发现比肘子更腻。 哎，但是我看到他这个图片当中，这个肘子比我们可能在国内吃的这个肘子颜色会更重一些，它的味道会更浓一些吗？ 味道倒不是会更浓，因为他们的口味没有我们重，并且他们不太爱吃辣，然后就大概只有一些咸的味道，咸的一些酱汁的味道， 颜色会很深呐、 因为灯光比较暗，其实 后期没修， 没给他调亮， 是一个不合格的博主， 就是刚拍完就好。这三这整桌才400块钱人民币， 哎，这个是我自己一个人吃的，我从那份肘子还没有拍到， 你自己一个人吃这些 200块钱这些， 那 还可以吧？ 我觉得很， 我是惊叹于你的饭量，不是惊叹于 你刚刚不也说还可以，你也可以吗？ 我们的这个。这个盘的大小不一样，是国内的标准。这么多才200，很便宜。 王松，我跟你说哈，你要知道他是经历了瑞士超高的物价，然后只吃了卫龙的一个人，他现在在德国吃这些不为过啊。 他都 如果是我， 毛毛鱼啦， 对啊，如果是我也可以啦。 对对对，那一个人吃的这么些啊， 然后之所以这么仓促的拍一张照片，是因为我们对啊，吃完卫龙之后能有时间留给我们拍照就已经不错了。 对，那个时候你的肚子在告诉你别拍了，赶快吃吧， 消完毒就可以了。 对， 然后这还配了啤酒吗？当时 对，要配啤酒，那杯啤酒大概有我上半身这么大吧， 一大扎 啤酒都 大概有20厘米高。哎，你刚刚 差不多 就是我们国内的扎啤的大小吗？ 对对，差不多扎啤的大小，然后面也是冰啤酒，然后我还加了柠檬汁，然后 我也很喜欢这样喝，加冰块和柠檬汁。 哎，接下来是美食节目，今天喝跟旅游。 哎，而且啤酒加了柠檬汁，我后来发现这个风味真的跟普通量喝还是不一样，除了它那个涩和香，还带着一些酸甜。 对，但是这样就会有问题，就比如说你喝下去的时候觉得自己在喝饮料， 对， 它度数已经很高了，然后再 后劲儿比较大。 对， 我还以为这样就是有问题，就是一杯不够喝。 会的， 会 这样， 对呀，就是 山东男生表示不懂我们的世界， 我江苏男生表示 在江苏南方的 大家吃好喝好啊。 对，而且是这样，冰啤酒配下去，你会发现你平时可能吃不掉多少，那个时候会吃的特别多。 对。 对，就可以吃掉一个大肘子，然后三层什么各种肉饼啊，这个都吃得下、 哎，那你吃完了之后啊，有经历了之后去了德国哪些地儿呢？ 去了像慕尼黑广场呀，然后老市政厅啊，哎，有一张照片是我在市政厅， 这一张是， 对，这个就是在老市政广场， 这个建筑风格确实非常的、这个、 巴洛特风格， 它后面这些雕塑是什么呢？ 后面这些雕塑是。 这是他们的市政厅广场， 对，市政厅广场 看起来还是挺有那种神圣感的。 我以为比较像这个景点，像什么古罗马的那些那样的地方，但没想到是市政厅。 对， 感觉上市政厅，尤其是德国那种很严谨、很严肃的国家，他们应该是规规矩矩的。 对， 而且我在想啊，这个如果是市政厅，如果在里面工作的话，我得 穿的随意一点，穿运动服就可以了。但如果今天我去上班，我一定会穿西装。 都正装出席的， 会穿正装，然后 会穿工装，都是很正式的， 并且这个市政厅，它的属于市政厅嘛，是最大的吃肘子的地方。 我感觉进了德国，到处都是肘子， 哎，真的， 那地儿的猪是不是都没有腿？ 没有一只猪可以活着 走 出 德国。哎，并且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就是那里很可是在办公的时候，就可以游客进去参观， 可以拍照 吗？会不会打扰到他们工作呢？ 不可以让你离他们这么近， 你不能喊出来让人听得到。 嘿，看这里， 不可以。 我就经历过游客在这个国外的时候，在这个政府门前大声喊说我要让那个总统听到我的声音，这些都是不文明的现象。 的确， 他们能给我们参观，这是对我们的一种信任，所以我们要做到文明旅游。 并且其实进到市政厅之后，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游客，大家都会保持安静， 很自觉。 然后拍照的时候，把闪光灯和声音都关掉。 因为其实他主要是给你看这个建筑啊， 对， 各方面并不是让你真的看他们工作。 但是工作，如果我觉得我是市政厅的员工，我会比较紧张。我在那打字，后面游客，你那写错了。 所以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他们每次上班的时候都要穿西装，然后打扮一下，背着公文包了，因为有可能被别人就入境了啊， 拍到了， 我必须得打扮一下，我才能进入当中啊，可能是这个原因。 这是市政厅，然后呢，我们在德国游览了几天的时间呢？ 在德国玩的时间比较多，因为饭比较便宜，可以吃得起。 那住宿呢？ 哎，德国住宿也是可以的，大概是几百块钱人民币就可以。 整体物价下来了。 对，整体物价下来了。 就是跟在国内的一些旅游的城市的价格不会差距太大。 有点跟我们的北京上海也就他们差不多1.5倍的价格。 哦，那确实可以接受。 的确可以接受，并且像很多东西啊，化妆品啊， 价格又比较便宜。 我就在那里安排了比较多的时间。 好的，那我们这一站来到了德国，那么一小段整点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跟行兵聊聊他的这趟旅程，这一个月的时间走了哪些国家，我们从北欧啊，然后最后到了新西兰等等等等。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们的互动平台留言。一小段整点报时和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周末版的青年说，聊聊旅游的那些事儿，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泼27岁的安徽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十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几滴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9:02，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桑。 我是世杰。 今天呢，周末的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旅游啊。今天的主题是抽空去旅行，因为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个比较资深的旅游达人啊，他这一路上也有很多的旅游故事来跟我们分享。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旅游的心得，包括十一假期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父母都给你带了什么东西回来，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观岸青年计划下面留言，我们就能看到啦。 好的，我们今天刚刚和这个行兵啊，我们的嘉宾已经聊了一些关于他这个旅游的一些经历了哈。 我们已经走到了德国。 在之后呢，在德国的这一趟旅行之后，哎，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德国相对而言物价比刚刚之前说的这个瑞士， 比北欧，就是也就是说，其实北欧的整体价格都蛮高的。 对， 就像我们昨天嘉宾是刚从挪威回来，他是说那瓶在挪威的时候，他们就吃了一餐海鲜，每个人2000块。其实这个海鲜，对，它这个海鲜是什么？还不是说咱们上来那个盘子，是说所有人到了一个景点去，他们给你捞，然后用水煮，你就是分餐制，每个人喝点汤，吃一点，就2000块一个人了。 哇！ 当时给我看完，我一个海边长大的，2000块我能吃一个月了。 我可以去那儿干活吗？我会捞海鲜。 也就是说，其实北欧的整体的价格都高，也都是偏高的。 对， 然后 其实在北欧更发达一些的国家。 对， 但其实我在那个瑞士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他们的税收制度，我也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们瑞士银行让他们国家很有钱，然后他们就会想要平均一下每个人的收入，就是政府想要平均一下每个人的收入。就比如说我每个月是赚政府规定觉得你每个月的生活费是2000块钱是最合适的，如果我赚了2000块钱之上，然后在这之上呢，我会交很高比例的税，这个高比例不是我们10%几，可能都会高到70%-80%，然后会把你这部分钱收走。然后呢，如果你这个月没有赚到2000块钱，然后政府会补给你这些钱，让你达到2000块钱。 哇， 然后这是一次交税，第二次交税是在年底，年底平就是政府他算了一下你整个年收入有多少，这年加上什么年金啊、奖金啊、什么最后发的红包呀之类的，政府会算一下这个数据，平均每个月，如果你还是高于2000块钱，其实已经收过一次税了，会把这高于2000块钱的再收一次高额的税。 这就是所以说幸福指数比较高，因为大家的生活收入都差不多， 对， 没有特别大的，对，没有特别大的贫富差距啊。 然后如果算到之后，你到最后没有够2000块钱，平均每个月就是政府补贴之后，你还是没有到2000块钱，就我会再给你补一遍钱。 啊，这啊， 所以好， 所以每个地儿的国情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那要是我这个 你就不劳动了是吧？ 对，我就想说，这是不是我就可以不？ 其实真的，他就养了很多其实真的，他就养了很多懒汉。我们 我们以为我们所说的那种， 对 对。 比如说我在我在那个住的 Airbnb 是住的当地人家里，他们全家都是不工作的， 哎，就跟我当时我忘了看到哪个国家，因为他们整个国家发展旅游业，然后整个国家他们家人都不用工作，就靠政府补贴就好了，常年在家叫外卖。哦，就是靠中，因为每一年会发到每个人家 很多钱。你说我这个心态对不对啊？你说我又想谴责他们，但是又想加入他们，这个心态我觉得特别不好。 但是你知道吗？我就很想非法滞留在那里。 我特别。 所以香港廉政公署才查你吗？ 你看这个人心态就不 对、 啊。对， 有这个苗头。 嗯、必须。 你说我和男主持啊都有这样的想法，有可能就会被 你们班主任这时候会哭的。培养出两个什么孩子呀？ 对，这俩孩子啊，就知道你怎么不知道带上老师一起啊？ 打包。去哈，那我们继续来聊聊德国的行程。 是， 到德国之后，下一站我就去了布拉格。 哇，我、站在布拉格，哎，不唱了。 大概能感觉出来王松的这个 唱 歌的能力了啊。 那我们看一下布拉格广场啊，这是另一张漂亮的照片。 嗯、哇，很美啊，这张照片。 我们透过他的美颜。看一下后面模糊的布拉格的。 对，我们的这个行兵啊，被我们班同学、尊称为小宋轶啊，长得特别 像、啊、真的很像， 对，特别像宋轶。大家这个 看一眼我， 哎，对， 嗯， 听众朋友们现在可以打开我们、这个、 哎，看到他了，对，可以对着镜头， 对， 来往前看，行兵，往前看、这边再往前，哎，对，这个角度，对、 哎，这个角度吗？ 哎，又换了机位了啊，对，这个角度、 哦，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对， 特别像那个《伪装者》里面的宋轶、啊， 但是他会比宋轶长得更甜一些，因为宋轶是比较丽的那个长相， 是， 他是更甜一些，哎，真的很像。 我想像明星这次稿费有没有多一点？ 并没有，哎，这是要交费的，你不知道吗？一会儿门口结算一下 啊， 啊。 对， 我的包是不是就不能 了？我们刚刚算了一下时间，一共是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啊，按小时收费。 我们按瑞士的物价收费 啊，对，瑞士的小时， 对对对， 坐车你算吧啊，坐车多少钱？ 走了之后要请你们吃奶酪锅，对不对？ 啊，那不用了啊。我们看一下 这 后面， 也不错， 对，他这是他说的，处处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布拉格广场， 物质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遗产， 因为它是实体的， 对对，物质文化遗产。看到后面这个白墙红瓦的建筑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些房子，之所以他们 是用来住宿的吗？ 是当地人住的地方， 就普通的人家。 对，普通人家，之所以它特别美，是因为它整个城市都是这个样子的， 哇， 就是密密麻麻的这样的小房子，红色的顶，白色的身子。 哎，我觉得这个让人感觉唯一的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有感触的就是很和谐。 没错，就是它、 就是你走到哪儿你都觉得 风景， 对，你感觉你走到哪儿它都是一片像画一样的地方。 整体风格比较统一啊， 是。 但是在布拉格是一个我又爱又恨的地方。 为什么呢？ 就是我爱它是因为首先它捷克斯洛伐克它是一个相对不是那么发达的国家，在欧洲，也就意味着它的物价会低，风景又美 又低，从贵到便宜， 比德国真的比德国还要低，像我们住宿和吃饭比德国还低， 差不多价格 也差不多了。 北京哪里的价格？咱们北京中心 一环吧。 那我们明白了， 就是住宿呀，还有吃饭呀，相对大家都能接受，所以游客是最多的。 布拉格广场， 对，布拉格， 而且因为那首歌红了之后，包括这个，我觉得有某卫视的综艺节目也在布拉格广场那边拍过，所以它是不是成为一个国人去的打卡地方比较多的地儿？ 没错，游客多的话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就比如说有小偷。 对，这个好像还挺听说这个的。 有小偷，然后有街头艺人在骗你。因为欧洲很多地方是有很多街头艺人的，只要有广场就有街头艺人。 哎，怎么骗呢？我不给他钱，是不是就骗不到我了呢？ 当时是这样，在布拉格广场，因为风景特别美，就会有人，比如说吹泡泡给你拍照，然后那个泡泡会量很大，然后它不是吹，然后它是拿一个网 套在你整个人的那样的， 就有点像我们看马戏里面的那种。 你为什么这么浪漫的东西？一下子被你变成了马戏， 然后。拍照的时候呢，他就会比如说你拍完了，你想给他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可以给一两欧左右的，然后你自己觉得 小费 就可以了。然后还会有人扮成大熊猫，然后穿的高高特别高，大概两米多的大熊猫，里面是人，然后会跟你拍照，跟你 kiss 啊，然后牵手啊，把你抱起来，这样也是你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因为布拉格广场很多人去那儿就是拍照的，然后这样的街头艺人就会很多，然后有一个街头艺人他养鸽子。然后养鸽子跟你拍照，然后他把鸽子染成了颜色，那个鸽子很听他的，然后我也过去了，我觉得也是一两欧嘛，然后那个鸽子跟我拍照的时候，他就放到我的手上，放在哪里，很配合的跟我拍照，当时我超级开心，我拍了大概 要有十多分钟吧，他就让我放在头上，放在手上这样拍。哎，有没有这张照片？ 没有，因为可能因为格式的原因啊，我们现在的照片还是数量是不够的。嗯， 对，我听你的描述，应该可以想象得到，就是 可以想象那个场景， 鸽子已经多到一个什么情况了。 哎，我们这一张是，哎，这是有他的名字， 哎， 上面的时间， 这个，新西兰开飞机的时候 啊， 咱们待会儿再聊哈，再把这鸽子的事儿聊完，然后呢 真的再把小哥哥的事情说完。 对，小哥哥怎么了？ 小哥哥的事情，然后我就拍完之后，他要管我要小费，我觉得也是给一两欧就可以，一两欧也差不多人民币二三十块钱了嘛。 嗯， 然后我觉得也是可以的，结果他就要求十欧。 他就也就是说他这个地方的最低标准是十欧， 其实在 换算成人民币是一百，将近一百块。 对，将近一百块钱 合一张影跟鸽子，一百块，好贵。 然后当时我就说啊，就是我应该是想给多少就给多少。他说不是不是，我们这就是要十块，十块钱起步的，你可以给再多，但不可以给再少了。然后 这个提前没有说呀。 当时我有问他，他说没关系，你先拍照，然后你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就是他在骗我。 就是他先把你骗到这个拍照的地儿，然后呢？ 但是这还不是最麻烦的，最麻烦的是我给他的一个整的时候，他不要，他要求找给我钱，他给了我要我钱包里，他说你有一百欧，你给我这个一百欧，他要找给我。 那他找的是？ 他找的时候，钱首先不会有假的，但是他会少找。 也就是说，在石油的基础上，他还会再 对他 少给你一 些，他会就是偷偷拿走一些。 哇，这个！ 然后因为当时他就说：“你把钱包拿出来。”然后我说：“这个是石油，我就给你这些钱。”他说：“不是，你可以给我整的钱，我再找给你。” 为什么呢？那你跟他说，我就给你这石油。 对啊，我是这样讲的。然后他说：“不行，我不要这个零钱，我要把这个换出来。”叭叭叭，讲了一堆，然后就直接从我的钱包里把一百欧拿走了。你想他当时又高又壮，然后 不好的回忆吧， 周围都是他的人，然后我一个小女生，我就是我也很怕在外面受到什么危险。然后我说，那好吧，你找我吧。然后一张一张的找，然后倒了好多遍，因为他发现我太精明了，我算不错。因为就是比如说中国人十减一等于九，然后要找给我九张，我还是算得明白的。然后结果他就倒了很多遍，什么给我十块的呀，又给我五十的，给我二十的，倒了好多好多遍，然后最后发现我没有被他倒迷糊。然后找给我的钱到最后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其实不是最大的麻烦，最大的麻烦是之后有一个人，就是当地的导游告诉我说，在我们这里强制跟动物合影是违法的，如果你这个行为被警察看到，你会被抓走的。 哇，还涉及到法律了。 对，不要跟街头那个人拍照。他们当时就有点像我们这里的像黑社会，就那种那种感觉。然后说大家 有点恶势力的感觉， 对，有点恶势力的感觉。 尤其是大家可能出境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把钱给到了，因为毕竟人在国外，不想再惹得上这些麻烦。 而且惹到这个麻烦之后，你自己没有解决的方案呢。 对，这也提醒大家，真的出门之前要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 对，这个确实是给听众朋友们一个提醒哈。如果以后去到布拉格广场，或者说去到 任何一个国家吧， 对，任何一个国家在碰到这种情况的下，一是要提前做好攻略，要问，要知道这个当地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些禁忌啊，有一些违法的行为。第二点呢，就是可能还是要提前讲好价，如果它是合理合法的话，那你就得对，你就多问一嘴，你要提前跟他讲好价，不论他怎么说，你都得提前跟他说好。 后来怎么处理的这件事情呢？ 然后后来因为我给完钱之后走了，我才知道这是违法的。然后当地导游说，他们都会告诉他们团里的人，不要去 因为 那个桥头跟他合影， 因为你是自由行的 人，就在这方面会比较的没有提前做好， 所以说功课要做的更充足一些。 没错，我可以讲那个地方在哪里吗？因为他一直在那里，他在查理大桥上，查理大桥一入口的地方，就是布拉格广在布拉格湾两个景区嘛，一个是查理大桥和布拉格广场，还有在他们的衔接处一个入口的地方。 大家记住了， 养鸽子，彩色鸽子的这个， 彩色鸽子的这个， 其实 要去拍照， 彩色鸽子这个就有点 本身就是染了这个小鸽子的， 本身就是染了颜色， 而且在整个在德国是不可以跟动物合照的，不单单是说鸽子啊，很多都可以，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对，是不可以强制跟动物合照，你可以站在他身边跟他合照，但你不可以要求他抱着你或者站在你身上， 或者你摆动他都不可以， 对 吧？那是在 你不能主动的去伤害到，或者说去触碰到这些动物。 没错， 德国待了几天？ 在布拉格捷克， 嗯啊， 在捷克斯洛伐克是待了，也是两三天的时间。 每一站其实都很短， 对，每一站其实都两三天。哎，这里面有没有一张那个酒店的照片？因为我在布拉格住到了习近平。习大大住的房间， 我不知道这是巧克力的，好像没有，现在还没有看得到。 对， 哎，你的手机里有吗？有图片吗？ 我看一下， 你可以把手机的把手机的图片找得到之后呢，可以对着你的镜头啊，虽然有点模糊，但是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因为这个图片比较多的原因吧，可能有些图片没有上得来。 这张图片显示的是好多好吃的 巧克力的，对的，巧克力的。 这个、是在苏黎世。 这在苏黎世的， 对，在苏黎世 都是巧克力，各种种类的 巧克力很有名。 哦， 就是在瑞士有两个是他们的国宝，一个是他们的奶酪，一个是他们的巧克力。 嗯， 其实我看过奶酪的纪录片，真正的奶酪要上千种的，不是说我们只吃到大部分是臭的那样的。 而且我们所谓的奶酪是统称， 咱们都是咱们叫 cheese 都叫奶酪。 对，但他们有不同的奶酪的这个品种和 不同的奶酪配不同的酒，真的很多的讲究。 像刚刚那张照片，它比较有特色的就是，首先它是一家百年老店，然后在瑞士是最有名的一家巧克力店， 是手工的吗？ 对，纯手工制作的巧克力。还有一点，他们为了保证巧克力你吃到的品质，用纯银的刀叉， 哇， 你吃这个巧克力。 就在现场吃的话是，但你带走的话它不会配备这个。 就好像我前一段时间看到那个国外的有一些面包店，我不知道是巴黎的还是哪儿的啊，不太记得了，然后他就会在任由那个蜜蜂啊在里面飞，然后 不会蛰到吗？ 然后他想要表达的就是他这个够甜。 哦，这个点真的好难看啊。 对，这个点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我说会有人买吗？因为 会吧， 好像会好多蜜蜂在里面就飞来飞去。 在他面包房里面 飞、就是在他展示的那个面包柜里面飞、然后那些面包都确实看起来非常的诱人，有比如说奶油啊，然后蜂蜜的呀什么的，我不知道蜜蜂看到是什么心情啊，反正就是看起来特别的。 这个主打一个噱头，其实蜜蜂人家是采花的，它又不吃甜的东西， 对，所以 这可能是宣传的一个点。 对， 但我好想问他们，如果就是那个店员去拿的时候，是不是要戴手套？ 对，应该是要戴上防蜂网之类的东西吧。 那照片我们现在能看到吗？ 找到这张照片， 你住的地方哇！ 等一下啊，我们现在 可以看， 我们切一下它的这个镜头。哎，好，可以再往前一点。哎，往上一点，哎，能这样能看到了。我们真的是困难总比办法啊，办法总比困难 多 啊。这是一个这种像是欧洲风格的一个， 对， 这样的一个属于套房。 其实感觉很简洁呀，这是我们习大大也住的。 对，就是我们习大大住的那一间。 哦，这就是这一间， 就是这一间。 但是感觉很简洁，可以再往上一点点。哎，对着镜头，这就是这一间房。 哎， 看到这个简单的沙发， 当时他是跟你介绍说这个，还是你就是 我特意去的这一家？ 哦， 他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一个旅游打卡地了？ 这一家的这一间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一个打卡地了？ 他们并没有很重视， 真的、还不会说是这个就封起来之后不可以让别人再去住了吗？ 也没有， 真的、 没有。对， 所以 是当地是最老的一家希尔顿。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可以往前一点。哎，前面是不是可以把照片放大一些？我们看一下局部， 看一下细节。 我们刚才整个图片能看到这个右面的红色沙发，那可以看到这沙发墙上一幅画，对吧？我们可以再 转一下。所以说其实我们去住是一件挺 沙发， 对， 这 是希尔顿最老的希尔顿酒店， 希尔顿酒店。 嗯， 然后这边是一个沙发，上面有一幅画，一个茶几，其实很简单。然后这边是一个那个窗户，我再往这边拉一下。 好的好的。 这边是一个办公桌。 好，我们看完这个了，图片可以放下。这是在布拉格 住的一间 酒店。那么就是它均价其实是不高的，那么在那吃的怎么样呢？ 在布拉格它吃的，它靠近德国，所以它吃的也是德式菜系，也是大肘子、烤排骨。然后我在里面还有一张在布拉格酒吧里的照片，有吗？就是一堆人， 就荤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哈。 有一张照片是 这个还是没有，因为我们的照片基本上都放完了。 这样， 你可以先讲内容吧。我们就用语言来都表达。 就是、我正好碰到有人结婚。我在布拉格每天都碰到有人结婚，在我住的酒店里面。 他是当地人结婚吗？ 对，当地人结婚。然后也有很多国人去拍婚纱照。 对，我就是在想说，是不是有一些在国外办了一些婚礼啊之类的？ 哎，现在很流行到海外去举行婚礼，旅行婚礼啊，或者在当地的教堂。 然后呢，在这个婚礼当中，你有什么？ 哎，他们跟国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会什么闹新郎？ 会让他穿上婴儿的衣服，然后在布布拉格里面走一圈。然后他的伴郎和伴娘就跟他开玩笑，比如说他当时大概温度是10度左右，然后穿上婴儿的衣服，然后裹着头巾啊，然后叼着奶嘴，会把它丢到冰箱里去。 哇，这个闹得比我们 这个闹得比我们比我们更厉害啊！ 国内主要是说穿着女生的服装，然后跳跳舞这样的， 然后做一些比如说特别可爱的跟 对就反差萌啊、在那个时候 跟新娘子特别亲密的动作呀， 那也就是说这个到处都有闹新郎的。 然后我吃饭的时候正好碰到他们，因为我白天见过他们 啊。他们请你了吗？ 并没有。 也蛮直接的啊。 然后我在那个吃饭的时候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中国人，然后一堆的伴郎，大概要有20多个伴郎把我举了起来。没有见到新郎，没有见到新娘。然后新郎就各种拥抱我呀、把我举起来，然后我在想那新娘在哪里。 就是很幸运的， 我们对 在出境之后也看到了当时这个结婚的团队，对吧？哎，我会不会也是有这种习惯？比如说你到当地去，也会喜欢看到这种结婚的，你愿意给他给点小费啊什么之类的，会有这样的吗？ 他们有要求我给他们写祝福， 写祝福，中文写的祝福， 中文写的祝福，你猜写在哪里？ 在婚纱上，是吗？ 猜， 脸上。 差不多了、 真的，我真的脑回路，真的是在哪里呢？ 他们会要求写在肚子上， 肚子上， 对，他们会把就是衣服掀开，让你给他写在肚子上， 肚子上， 对， 就整个要在肚皮上， 对，整个要在肚皮上面，他是要求，所有见到他的不是他们亲友团的人，就不是他们亲友团的人，都要把祝福写在他们的肚子上， 那不会说流汗就流掉了吗？ 差不多，因为我写的时候已经很难再往上写了。 这个真的好奇怪，我以为像我们这个毕业的时候在校服上签名字一样，会喜欢签在衣服上。 对，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在婚礼之前用力健身，因为我在想我总不能让别人签在我一肚子肥肉上吧。 腹肌，你签在我左下角第三块腹肌。 对呀、我这就很有说头了，对吧？ 对， 我就想说，我说你可以选择一块正方形的腹肌， 那就经常会撸肚子嘛、是吧？ 对，就必须签在肚子上了。 他们那天不会着凉吗？ 哇，你的脑回路好清晰啊！我觉得他那天 肚子， 我觉得他那天是大婚之日，应该不会着凉，他应该会很兴奋， 体内的洪荒之力。 对，而且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应该是传统，我觉得可能是一种传统性的行为，或者说他。我不知道是不是传统性的行为哈，但我觉得如果说是比如说有特定的在某个地方让你写的话，应该是他们表达祝福的一种非常友好的方式啊。 对，没错。 好，那我们的路线继续往前前进，我们就快点走，我们到了新西兰。刚才我们出来一张图片，下一站是直接到了新西兰了吗？ 下一站到了荷兰， 到荷兰， 阿姆斯特丹。但是我在阿姆斯特丹是为了转机去新西兰的。 当时留在那多长时间？ 玩了一下午加一晚上。因为阿姆斯特丹是不夜城，然后还去了红灯区。 这个我们可以私下来聊一聊。 对， 真的下去之后就觉得是一个郁金香的国度吗？它处处会有这样的标志吗？ 风车郁金香， 风车郁金香， 所以跟我们想象中的其实是差不多的。 没错，但是它是一个不夜城嘛，可能酒吧文化也会很发达。 就是说，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没错， 即使是转机的这短短的一个下午加晚上的时间，也是一个能够让你体验到它的夜生活的文化的这么一个地区啊。 那我们的路线继续走，来 到 了，到 了 对，这张图片刚才我们就放出来过，这是行兵在开飞机的，是学了飞行员的这个考了他的证吗？ 当时是这样，就是有一个飞行员会带着你，然后他会发一个证书，就是这个证书证明你开过飞机，学会了他的驾驶。其实开飞机很简单， 跟开车比起来呢？ 比开车要简单 哦， 因为它很多的 没有车， 不用打左拐、右拐转向， 而且是不是很多的这个航线啊，它都是规定好的，在系统里规定好的，是吗？ 我觉得是跟游客有关吧。 对，其实是你想去哪里玩，比如说你可以去看山，然后可以去看城市风光，然后像那种小型的直升机是没有航线的，但我们民用飞机，就是我们乘坐的交通工具是要有航线规定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自主的去选择一下你想要坐这个直升机去到的 的地方。 没错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证书啊，上面的拼音，它的名字是能看到，下面这一排字能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吗？ 一下啊，下面这个是地点和日期。 在前面的这个、 还有时间是吗？ 对，地点、 18年9月10号 、 一个月之前， 确实还是刚刚回来哈、 你之前要受到多少培训才可以就是操控飞机呢？多长时间？ 他之前会把你丢到一个小黑屋， 又是个小黑屋。 对，又是一个小黑屋。我和小黑屋 定点打卡小黑屋， 莫名其妙的很兴奋。 奇妙，很兴奋，很想做一个现场报道。然后在那个小黑屋，首先给你看一个那个他们的视频，影像视频。然后那个影像视频就会告诉你你在那个飞行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然后会问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因为这个注意事项你需要完全的听得懂。比如说你是、 不同语言来跟你说， 然后这个就会告诉你一些基本的飞行的方法，然后和安全注意事项，然后这时候出来了会有教练带着你，然后我的教练是一个新西兰人，特别帅的一个小伙子，话超级多，然后其实本来我开飞机就稍微有点紧张，然后他又一直跟我讲，一直跟我讲，然后搞得我还蛮开心的。其实开飞机它就是会分为上面的操作部分和下面的操作部分，下面操作部分就是脚上的部分。首先一个钥匙把飞机打开，然后脚上你就可以左脚是往左开，右脚是往右开，你就按这个， 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这就在地下飞行的部分，因为你要在地下先把它挪到那个飞行的轨道那里去，然后就是左边和右边到了飞行的轨道，然后在上面飞更简单，在上面飞你会有一个像我们开车一样的方向盘，方向 盘， 不是仪表盘，就是方向盘圆形的， 打方向用的， 就完全是没有各种数据的那种仪表盘吗？ 有那个仪表盘， 但不需要动它， 不需要动它，你可以监测你在多少米的高度，然后什么时候需要下降，什么时候需要上升， 跟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是一样的， 差不多的。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方向盘你往上拉就是往上飞，往下放就是往下飞。 那它这个缓冲得让你的教练帮你控制吧？ 完全是我自己控制，但是教练那边他有一个操作台，我有一个操作台， 就像咱们平时学车一样， 教练车， 教练车那种，是吧？ 好的，聊得水深火热的哈，那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来回头听行兵的飞机之旅。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我国27岁男会选手西柏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对，咖啡机的这个点啊，我们要 get 一下。 是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邢冰小姐姐她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我们的 证书。 啊、对，我们继续聊一下吧。刚才说到。直接拉起来和放下来就可以。 对，拉起来是上升，放下来就是下降。然后 可能这样讲比较抽象哈。 左转右转还是通过脚对吧？ 左转右转，不 是脚踩的吗？ 脚趾管在地面上的运行，然后左转右转就用方向盘就可以。 哦，那就整个全是一个方向盘来。 对，一个方向盘就可以整个完全的操作。 嗯， 然后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一般人会开车，基本上开那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哦， 只不过是这个体验的话，它会在一个指定区域内。 只是把这个。方向盘安到了直升机上而已啊，其他的很多的流程我们可以参考平时开车的 驾车 对驾车的这个流程， 理解为它是一个让游客进行体验式的一种飞行的区域内，然后比较简单的操作， 没错， 让你体验在空中的那种感觉。 因为如果正式的说 旅游项目吧， 对，如果是考这种所谓的证书的话，它因为行兵的这个应该是属于一次开飞机的经历经验，然后让它做成了一个证书，告诉大家他曾经开过一次直升机。但如果说要正式考这个东西的话，我相信应该难度还是很大的。应该要考很多不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好，简单的四站的国家的旅行，我们也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他这一个月过的是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 是的。 那么我们的主题也是抽空去旅行，因为邢冰平时是我们的农业频道的一个记者。 是的。 也是要跟着节目组走到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当中。他刚才说了啊，利用工作机会就可以在游玩很多国内的地 方。除了假期，他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日，他也会有一些出行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我们来看一下你在工作这几年当中，国内让你印象最深的，你觉得没有太被熟知，但是你觉得很值得一去的景区或者是山川，哪里能有？ 比如说我在这个十月一之前有一次出差，是去的阿坝州。 金 川县阿坝州， 四川 、在那里的风景真的是很美。之所以不被人熟知，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交通不是很方便。 你大概是怎么过去的？ 我从成都下了飞机，开了8个小时的车到了金川县，然后在金川县坐了4个小时的车到了高原。但是那个高原海拔真的特别高，有一段有4000多米，然后我们经过的那一段是4000多米， 已经会有高反了吗？ 没错，已经会有高反了。并且它的高原反应，可能大家去过高原都知道，它不是说我呼吸不上来，而是我吸到一口气，我觉得是在我的胸口下不去， 比较浅。 对，就是到了我胸口就再也下不去了，所以 胸闷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堵在这儿的感觉。 对，并且当时我们其实就是装备也不是很齐全，我们只带了2个氧气罐，一个氧气罐大概就像我们普通的发胶一样，然后 氧气量很少的。 对对，那个氧气量是很少的。但是我们在里面就出了问题。 你们大概几个人来分享这2个氧气罐？ 我们大概是5个人。 那就是说谁是绷不住了受不了的时候来赶快吸两口，也不能保证你一直吸下去。 没错。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编导大姐就是相对比较胖，然后摄像大哥又是一个很壮的中年男子，就意味着他们的肺活量比我要大很多。 对， 然后他们会更需要这个氧气罐，所以从始至终我都没有轮到过我。 那是一直要忍耐着。 而且你这还要出镜主持是吧？你要出镜的话，这个影响是不是还是有点大的？ 但其实我觉得我的适应能力还很强，一开始我会有点不舒服，然后就是稍微细了一点之后，我就发现我还挺适应那里的。可能因为比较小一只，平时运动量也不大，肺活量会小一些。 对， 好像有听说过 少的人在 听说过，如果说你的运动，你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其实你是更容易会有高原反应的。 就如果你身体更壮一些的话，你会更容易有高原反应。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出境记者，在当地如果就算是有些高反的话，你的自然状态表现的也蛮好的，未必说一定要表现的多么精神，因为你是要真实的反映出当时的一个情况。 没错，你要跟环境相贴合。 对，那当时经过4000米的高度的时候，在那个地方留了多长时间呢？ 在那个地方我留了3天拍牦牛。 你是很快就适应过来了。 我第一天上午 不, 不可以、哦、就是第一天上午真的觉得很难受，然后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嗯、然后老乡就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给我们喝牛奶啊，然后喝酥油茶。但其实在去那个之前我们发生了一件事情， 嗯， 稍微有一点危险，然后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也给大家提个醒吧。 嗯， 然后我们到金川县之前呢，十月一号我没有想到十月一号的四川会下雪 啊、这几天新闻也有在出、 哦、对、 说这个大雪，然后整个进川藏这个公路也是在抢修的过程当中、 嗯、对，并且 所有的车都劝返了、 嗯、 就是来到的车劝返了 嗯, 嗯，没错，我们就是在开往阿坝州高原的路上 嗯， 开始下雪、嗯、一个小时之内雪全部都这个覆盖住了整个山和高原、 哦、下得很急， 下得超级急、嗯、很大很大很大一片的，然后大概在一个小时就已经到我的小腿了， 哇 嗯，然后当时高原上的风是很大的，毕竟它不像城市里的风、嗯、会有建筑物的阻挡， 嗯， 在那里就把一个百年的老树连根拔起倒在了地上。你们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清楚的看到了这一幕吗？ 因为你们在做报道、嗯、现场报道吗？ 因为你离它很近， 因为那棵树就倒在了我的车面前，我坐的是头车，如果我再早一秒钟，那棵树就会砸到我， 压到了， 哇，就会砸到我们的车上。有两个结果、哦、第一个结果会把车砸陷进去，会直接砸到我们、嗯、第二个结果就是会把我们推向那边的悬崖。 哇，这他虽然现在讲得很轻松，但是是个很惊险的时候。 没错， 危险，嗯， 系数很高。当时你们是怎么、嗯？当时是一种后怕的感觉吧？ 对，当时就是当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我就是刚在睡觉，迷迷糊糊的，然后就听到旁边的人的惊呼， 嗯、 然后我起床就看到了这一幕，但是我是没有反应过来的。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记者们很辛苦啊、 嗯嗯、 在为了给大家拍摄这样的一个画面。 嗯嗯，然后后来因为大雪封山，我们就问怎么办，当时是只有这一条路，并且后面都已经被雪覆盖，我们是不可以倒车的、嗯、 进退两难的一个地步， 倒车是很危险的，更危险。 嗯嗯嗯， 然后当地的向导就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找金川县的人过来救援、 嗯、 第二个办法就是等太阳出了把雪照化掉。 这什么时候能 化掉之后我们才可以继续开车、嗯、 而且你这个树是拦在车前面吧， 没错， 也阻挡了你们的路程，首先要把树给挪开， 没错， 那只能等待救援了。 嗯，然后等待救援的时候我们刚打电话过去，救援车说好我们现在过来，然后就封山了， 因为大雪太大了， 对，救援车进不来。 那这段时间你们经历了多长呢？ 这段时间大概有三个小时左右吧，我一直坐在车的旁边就等太阳、嗯、在那一刻我真的觉得阳光太阳是多么有生命力的一件事情，只要它来、嗯、我们就能活下去。 所以说旅行啊，包括这个出行啊，走在路上你会有一些感悟，是我觉得是一种很偶然的一种体验。 他因为他的这个，而且他的这个三个小时吧，不同于我们现在等的三个小时，因为我们是已知三个小时、 嗯、是的， 他那个时候是未知，永远不知道救援车是什么时候到。 对， 没错。 这你在这个三个小时之后是、大概又花了多长时间是到了你要去的目的地呢？ 我们等了三个小时之后、嗯、在高原上天晴啊，和天下雪啊、 嗯、 然后太阳出来，其实是很快的时间。 嗯 对， 所以 因为他没有什么，很多都没 有 遮挡嘛。 对，当地人有经验说可以的，当时我们都觉得自己要活不下去了。 对， 但是向导 我要如果听到说太阳出来了你们就能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感觉不是很合理的事情。 嗯， 那救援车来了又用了多长时间把你们才能够让你们安全驶出去呢？ 因为救援车来要等太阳出来把雪照化掉他们才可以开进来、嗯、我们大概用了小一天的时间。 嗯， 一整天就在原地。 对，但是很幸运的是有一个老乡、 嗯、 看到了我们，他牵着牦牛走了半个小时的雪路、 哦、 过来应援我们，他是当地的村长、 哦、好热心啊。 对，他、嗯、他是一个藏族的大哥，他又比较有经验，他又知道可能下雪的时候会有村民遇到危险、 嗯、 他又带着牦牛来巡山，结果、嗯、就发现了我们，然后把我们的设备放在牦牛上，把我们带到他家里去。 哎，这个树的照片是 这个是不是这个没有雪的，这是他在哪个地方打果子的，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 哎、但是这上面有当地大哥给我们吃的一个人参果，一个牛奶，在最后 这个 对，这个是 牦牛肉吗？ 牦牛肉， 这个是、 这个是酸奶， 酸奶当地这个自己产的这个酸奶， 自己酿的是吧？ 这个是 人参果， 人参果、 它叫做人参果，其实是在高原上一个植物的根部， 有点像核桃的形状，是什么味道的呢？ 它吃起来是有点像面一点的坚果。 哦， 怎么描述？有点 软一点的坚果的感受， 有点像腰果的感觉。 哦， 是那种坚果，然后 它还是个挺当饱的东西，是吧？ 这是属于热量高的，让你能够抵御寒冷的。 对， 应该有一些油分。 然后像那一碗牛奶，在我遇到这些事之后，来到他家里喝了一碗酸奶，我真的觉得这是我喝过最好最好喝的酸奶。 这是救援之后吃的东西。 而且你哪怕不经历这些事儿，我光看这个酸奶，我也觉得很好喝哎！我现在好饿，好想尝一下。 那你觉得提醒大家注意的点应该是在哪里呢？ 首先一定要注意天气。 提前做好天气的一个 对天气的预案，比如说我们在去高原啊爬山之前，一定要查看一下当天的天气是否允许。其实当天的那个 你们走的时候没有查吗？ 我们走的时候完全没有看，因为我们想到十月顶多是下雨，不可能下雪，我们完全没有做这个预案，我们穿的也不多，然后那个氧气罐带的也不充足， 食品呢？ 没有带食品， 没有带吃的， 没有带吃的。 这个提醒大家出门一定千万要带吃的， 因为我们当时的计划是三个小时就可以到拍摄地了。 那真的有的时候有任何的情况，你可能要耽搁。这个时候如果是冷和饿的话，你的整个免疫力和你的意志都会不断的下降。 对，并且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对， 然后这个环境还有些恶劣吧。 你们这有点太自信了。 对，因为当时其实无论是它下雨还是刮风还是怎样都不会有问题，就是它在十月一号当天下了雪。我们没有做这个的准备，但其实天气预报是有说的，有给这个预警，但我们没有看到， 没想到， 我们也没想到，没想到查这个天气。 这一路过去看风景太兴奋了啊！那到了之后，在排除了这些困难之后，你到了之后，你觉得在那边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现在也印象特别深刻的？ 对，因为你觉得很值得去嘛， 对， 值得去的点在哪里呢？ 首先风景真的是很美，它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原，然后上面有几头牦牛，他们的牦牛是完全是散养，就是每家每户的牦牛就放在高原上，从来不管它，卖的时候就把它拎过来就好了， 也能分得清哪个是自己家的， 会在耳朵上有标记。然后在那 儿 时候真的会给我感觉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感觉。因为海拔很低，仿佛你一伸手就能够到天上的云彩。然后下面又是绿油油的草场和几头牦牛在那里，然后悠哉悠哉的走着。 就是因为人迹罕至，所以它的自然景观被大部分保留下来了， 没错， 那么的美， 没错。 而且空气应该也很清新吧？ 空气虽然好，但是因为高原反应，我觉得我吸不进去。 是，它有点空气质量有点过分的好了。 对， 有一个说法叫醉氧。氧气太足了，反而也会不，就是身体会不消。 所以人呢，有时候确实 有点矫情哈， 有点矫情， 在家呆是吧？我们接着来看，还有几张图片，就是它也，这张跟布拉克广场是特别像，我们来一起看，噔噔噔噔，又是它的盛世美颜和虚幻的背景。 对，这个风格你们就叫做 行兵风， 苹果手机的人像风格。 没错，真的是用人像拍的。 这个是在哪里呢？ 这个也是在。这个是在甘肃 后面，这是 后面是 然后就是羊 农业频道，农业频道的记者。 对，这里的风景也是很不错的，但是因为天气特别的干燥，就是我去了第一天还没有感觉，第二天的时候就浑身嘴巴上开始爆皮。 对，我经历过，第二天起来嘴巴就干裂了， 对， 才知道当地有多干。 对， 而且刚刚看那个图片的行兵的身后的这个景色啊，我能感觉出来啊，是很辽阔的。 没错， 这里站在的这个高度，如果去看下面的这个风景和房屋啊也好，你是会感觉到一种特别开阔的，然后特别舒服的一种感觉啊。 这黄土地啊，看得尽收眼底。那这一张呢？这是什么？丰收了。 对，这张是拍梨的时候 拍农业频道记者。 农业频道，梨也是在四川。在四川。 梨好吃吗？ 好吃， 咋没给我带呢？ 怎么可以这么问嘉宾要的东西呢？一会儿我们把二维码给他。 对， 这是丰收， 是长得像鸡腿，所以我们去拍了 像鸡腿的， 对， 所以它叫鸡腿梨。 哎，真的 啊， 真的，它叫鸡腿。 为什么名字起的这么随意？ 它真的是叫鸡腿。 这是这几天我觉得你第一次猜中嘉宾的点的。 我突然觉得我 get 嘉宾的点 get 的都不太正常 啊。对，叫鸡腿梨啊，它是这个底把比较尖，然后上面比较圆的那种鼓鼓的。 对，没错，它就像一个炸鸡腿一样，尤其是把它倒过来的时候，拿着它的把。然后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鸡腿的样子，但这种鸡腿梨在当地卖的很便宜，1块钱一斤。 哦，哇，这么便宜！ 但是一旦出了这个山，就要卖10块钱往上。 是因为运输非常不方便吗？ 对， 因为水果需要保鲜，它只能汽车运，但汽车运呢，它的价格又很贵。 嗯 哦，那当地如果居民都有的话，那在当地是不是销售也不是那么的好的话？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拍的原因， 就把它推广出去，推荐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它。 这种叫精准扶贫了 啊，鸡腿梨。 是一个精准扶贫的项目，然后我们拍的牦牛也是当地人很有钱，一头牦牛10000多，他们每家每户有500头以上， 那就是500万， 但是卖不出去。 对，这个现在是很多农村面临的很大的问题，物产极其的丰富，但是运输条件以及没有被外界所熟知， 对， 东西价值在，但是没有被市场所认可。 所以说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包括行兵去拍摄，虽然说可能他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是有一定的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但是主要的他的这个 工作 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来看一下，这个是他在揭竿而起啊，打的是 这个是在打犁的时候， 就是 打 鸡腿 梨， 鸡腿梨。 这是家里自己的院落的吗？ 没错，这是自己家里的院子， 就是发展庭院经济的那样的，就在自己的院子里。 因为在四川的阿坝，他们是类似山脉呀、高原啊、丘陵的地形，他们没有像平原一整块地种梨树，他们就种在自己的房前屋后，就是有一块地方他们就会种上梨树，有一块地方就会种上梨树。 可能还不属于这种有规划性的一个产业，应该是。 其实现在这个庭院经济是国家所倡导的，因为它不需要劳动，就劳动力不用出户，不用说以前大山的人到外面打工，利用自己家的房前屋后，简单的劳动力就能在这个庭院创造经济和产值。我也了解过很多农村就因为这个小院每年有几万块钱的收入。现在庭院经济是国家大力倡导的，尤其是他说的这个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区域去种植的。 这确实给我们长知识了哈。 对， 我第一次知道。对，我决定在我家的这个房前屋后，因为我也在江苏的一个农村嘛。 我还以为你在城市里有带花园的小别墅。 农村嘛，我现在呢是我爷爷奶奶种的一些菜，我觉得以后也可以发展一下庭院经济。 对，现在国家在很多农村设置这个示范点，就是想因为劳动力确实短缺，大部分子女到这个外地打工， 对， 那么家里就这些劳动力怎么能发展经济呢？就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怎么利用起来， 房前屋后发展庭院经济，它 这样确实可以减少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对，这是一个新兴的孩子还放心，家里有事儿做， 对，还能抽空去旅个行 啊，还能去吃点鸡腿梨啊。这是他在，我们再看一张，这是一个，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我之所以说我特别喜欢，第一个推荐的就是阿坝州，这个就是 在阿坝州 的。 哦， 这个叫做情人海。 哇，好美的名字。 没错， 情人， 因为它还不是一个海吧。 在四川的阿坝州高原上，只要有一条河，有一块湖泊，哪怕就是一个小洼里面有点水，他们都会管它 叫 做海。 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对， 这是一种美好的向往， 情人海。为情人海的这个名字是怎么由来的呢？ 我当时也有问过当地人，但是他只是跟我说了他们的传说，也是说有一个阿爸阿妈在这里这个私定终身，类似于这种私奔的故事，然后来到这里，在这里居住下了，然后这边的村庄和院落里的人，就是生活比较快乐呀，然后大家这个经济也比较发达，所以这个海就叫做情人海。 情人海，上面还有泛舟，泛在这个湖面上的海上面的小舟。 当时在这个秦云海我们去拍牦牛的时候，去了人家村长家，他们家有500头牦牛，他的小儿子有200头牦牛，说要用200头牦牛换我。 对，哎，你当时想不想留在那里？ 我当时就想说，我们家地址是这里，把这200头牦牛赶到山东，要活的，要他们赶到山东，然后我就可以留下了。 哎，当地真的很质朴。 没错，嗯，就比如说你去他们家，你不认识他，又是汉族， 嗯， 他们很多藏族的老乡是不会说汉语的，嗯， 哦，他属于藏语区， 他们是藏语区，嗯，并且他们之间的交流也比较麻烦，有加绒藏族呀，嗯，有更古老的一些藏语， 嗯， 然后他们之间交流也不是很方便， 嗯， 我觉得反而是这种的文化， 嗯， 让他们彼此之间很热情。 对， 然后只用这个，嗯，肢体语言呀，啊 嗯， 或者一些手势啊，就能满足你的交流的目的。 嗯， 然后并且当地你去了他家里，他就会把家里的牦牛奶、酥油茶全部给你拿出来给你喝。 所以谁能想到行兵从国外回来之后还是在用手势交流呢？ 这语言呢，啊，都学杂了。 对， 就说我们很多乡村其实民风是很淳朴的， 没错， 嗯， 说饿着肚子其实你走一圈你就吃饱了，家家户户都会把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客人。 对， 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从外地去的人，他可能从心底里也会觉得，嗯，来到这儿就是客人。 对，他会觉得你把很多新鲜的东西 带来了，应该把待客之道， 没错， 带过来。 嗯， 而且特别，你还给他推荐鸡腿梨啊，你还给他推荐牦牛肉啊， 从这个甘肃拿几个鸡腿梨去四川送给他们。 没错， 你会发现，其实有一部分是一种互惠互利的一种方式。 嗯， 你对他好，他其实给你 能感受得到， 对，你给他表达的那种。他知道你来拍摄的目的，他也会心存感激嘛。 那你工作了几年了在农业频道？ 大概两年左右了。 两年走过了大概多少的地方？ 去过很多的县里，比如说，其实我们是去一个地方，比如去甘肃省，会去很多的县拍摄，然后去很多县又去很多的村里拍摄。我大概去过的省有湖南、甘肃、四川、贵州。 西北地区多一些， 西北地区因为扶贫项目会多一些， 嗯， 然后可能对他们产生的影响也会更大一点。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宗旨也很明确，就是在农业频道想要把这个农村的发展更进一步。 对，精准扶贫嘛， 是的， 都是比较贫困的地方，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啊。那你看啊，你自己的自由行去的都是比较发达国家， 没错， 高消费，然后工作的时候会到比较偏远的山区，感觉到他们的人均收入已经很多低到我们想象不到的程度，真的有的地方一年年均收入才几百块人均的。 是 这种落差。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个很不舒服的感觉呢？ 我心里有，但是我想的更多的是，我希望我能用我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就比如说，我录好这期节目，他们的农产品会被更多人看到。这可能就是我能做到对他们最大的帮助了。 那 有没有这两年有什么效果吗？就是哪一期我们做过的节目反响也是很好，当地有一些变化的，就是而且被你们所知道的，有这样的例子吗？ 哎，没错，哎，真的有这样的。我在贵州的时候，他们那里是卖那个小香鸡和小香羊，在贵州他们， 我知道小香风、 小香风、 小香鸡和小香羊是， 是因为他们在山里，那个鸡和羊都长不大，就是长大了之后也只有小羊羔的大小。 哦， 所以这个农产品就比较有特色，这样的话它肉吃起来会比较嫩。 对， 然后这期节目，收视第一。收视第一之后，并且还找到了相应的这个公司和集团，会去集中购买。 保证了它的产量，因为你有了销路，它就下一年能够多投入了。 这个宣传做得值得啊， 没错。 当时是你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说泪流满面有点夸张，但是从心底里觉得我的付出真的做到了实处，我真的为他们做了一点点的事情。 而且说实在的，可能行兵去到了这么多的地方，你会发现很多的东西是值得被推荐的。 对， 这个很重要，因为 选择的东西也是好的。 对，是值得被拿出来，走出大山，走出乡村，来带到我们身边的。比如说什么时候就给我寄一些， 哎呀呀，前面铺垫了这么多， 对， 后面还是落在了这个点。 前面情怀很高，后面发现还是很自私的，想要一点啊。 我们的扶贫也不是说一味的给予你什么，而是说你用好的东西，我们帮你宣传，来教你怎么去销售。 更多的东西还是来自于这些贫困地区， 对， 他们自产自销的， 真正天然的好东西， 是的。 其实他们的物资很丰富，然后也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和环境优势， 对，环境都没有遭到很多的破坏，也非常的优美。然后同时他们的应该空气也好啊，或者说他们的树木也好啊，都非常的健康， 纯天然的哈。有一个问题，我想代表广大的听众朋友问你啊，你的两年的时间又要去乡下，可能采风要很长时间， 对， 你都是怎么时间去旅行的呢？你哪有时间去国外这么多地方的呢？ 就是抽空， 对，就回到我们的主题了。我们的眼看着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啊， 嗯， 那跟我们说一下你都是怎么抽的这个空？ 就比如说，我会把这些工作全部集中安排在一起，嗯，然后比如说有一次我就是，当天晚上1点到的北京，嗯，然后我都没有空回家，5点又继续飞往另一个城市， 就是旅行的。那你的行李要带着很多啦，还要为下次旅行做好了准备。 对。 嗯， 辣条有很多， 辣条有很多，然后， 就是， 各种衣服也都准备好。 嗯，把工作集中排一下， 对， 排什么呢？ 工作集中排一下，把假攒起来一些。 嗯， 比如说，像我们拍摄，可能一次拍摄会有7天的时间，这样我就会攒2天假。 是的， 然后这2天假我就可以攒到，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时间 OK 了，然后，再加上年假呀，还有11、5、1之类的休假，我就可以攒1个月的假期。然后出去玩一下。 哦，他这个还属于工作比较的激动，我觉得对于一些有这种比如说必须一周的周一到周五都要工作的人来讲的话，很多抽空的旅行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做好极其强烈非常好的规划。 对，其实 就是这个，对， 上班族他没有办法攒到一个月， 对，没有办法攒到一个月， 因为你的工作你走的这一个月，你可能你工作没有办法给你承担。 嗯 嗯 嗯，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人会在比如说车上耽误时间，或者找地儿耽误时间，有些地方你2天可以旅游结束，可能稍微辛苦一点，2天旅游结束，但是你却花费了5、6天，其实这个时候你抽的这个空就非常的不值得啊。 那节目的最后了，行兵有没有下一站想去的地方呢？也跟我们提前预告一下。 嗯，下一站特别想去澳大利亚吧。 好，我刚才的讨论这个澳大利亚其实很好的一个地方，而且飞过去的机票还是很便宜的。 你俩好像私下里已经开始讨论了怎么一起去了。 对对对， 我也是准备下一站去澳大利亚， 并且我可以开车。 哇哇哇，你很棒了，你还会开飞机。 对，我还会开飞机， 跟着他走还有特价机票。 是的， 没错，你还有辣条吃。 对，他就是我带点吃的，他不带吃的。 就是告诉你，你抽个空，他带着你去旅行。 对，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呢，能够打开自己的视野，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也是能够利用好自己的假期，抽空去更多的地方。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旅游达人、旅行博主，像行兵这样的爱旅行的一个媒体人，做客到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畅聊一下旅行中的那些事儿。那么不知不觉呢，我们已经陪大家走过了2个小时的时间了。 是的，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依然陪伴在你的身边。 嗯，也希望明天之后呢，大家能够展开新的一轮的工作和学习的生活。 嗯， 也希望大家未来过得愉快开心。 嗯，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对，接下来呢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活力 Music 课，一整天呢还会有更多的好的节目陪伴着大家。 嗯， 那么我们今天上午的青年说就跟大家说个再见啦，谢谢行兵啊，谢谢我们的师姐的陪伴。 嗯，谢谢。 嗯， 那么我们就青年说再见喽，拜拜， 拜拜。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